所以平时除了多加强锻炼之外，要多吃一些营养健康的东西，大鱼大肉大油的少吃，像这种秋木耳啊这种东西您多吃一点没有问题。今天我为您推荐就是真正来自于小兴安岭的有机秋木耳。接着跟王女士来聊啊，我们平时经常会吃黑木耳啊，我们比如现在拌个凉菜 啊，对， 拌个黑木耳，同时做个汤，木耳炒个鸡蛋啊，平时这个木耳啊是家里边离不开的一个非常好的健康食材。 对、 啊、 而且如果说我们每天一日三餐当中的话，哪怕你坚持只吃了十克，甚至你一天只吃了十克，全家人你慢慢来吃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身体它是在慢慢的转变的、嗯、特别你说现在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身体当中的亚健康啊，很多人在缺铁在缺血，甚至你肠道当中会有很多的垃圾、 嗯、 那我们说这个秋木耳呢，它又是肠道当中的一个人体的清道夫、 嗯、 然后呢它是具有到这种天然的补血的一个功效，包括像咱家的女性朋友，你需要美容的，你需要黑发的，其实咱们都可以来多吃一点 啊，美容的黑发的哈，这个木耳真是一个好东西，别看长得有点其貌不扬啊，但是营养健康非常好。 对， 就跟我之前买那个丑橘似的，橘子长得是真丑，但是那橘子是真甜的哈。木耳也是一样啊， 对， 秋木耳别看这个长得挺小巧的，但是营养价值非常高，里边含有的营养物质叫植物胶原，还有一种就是能够促进你的肠道蠕动的啊一个物质。 氨基酸，对、 啊、对，比如说我们经常就是不小心吃到一些什么毛发啊进到肚子里边、 嗯、 脏东西啊， 嗯， 我们说下水道您隔个一两年还得通一次呢，您肠子通过吗？估计很多人都没通过。常吃木耳就能够有效的帮您排除肠道当中的垃圾。 对，特别如果说咱们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平常在家里啊不知道怎么来吃的话、 嗯、 哪怕我们就抓了一小把直接来凉拌一下的话，也特别方便，也特别简单、 啊、 对，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299块钱， 嗯、 一共是20袋，每袋是50克，另外送出有机猴头菇，也是来自于黑龙江的、 嗯、 这个市场价值要卖到498元，今天只要299啊。说一下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啊、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咱们打开一袋哈，现在这个有机秋耳呢、 啊、 就在我的手中。 你先呢用手去捏它，其实好的这个秋木耳、 啊嗯、 它的含水分呢是非常的少，你一捏特别的容易碎，你捏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泡发之后你再松开、 嗯、 你会发现它的绒朵呀包括它的朵片呀会进行到一个很好的伸展、 嗯、 它的弹性会十足，但是如果说是那种被浸泡过的劣质的一个木耳的话呢、 嗯、 它的水分就会特别特别的多，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老百姓在市面当中你去买特别的压秤就不容易碎，这它就不是好的木耳了。那还有我们一种鉴别方式，就你拿回家你用水泡完了之后呢，有些木耳啊它就是被这个墨水所浸泡过的，这个劣质的黑木耳， 墨水浸泡， 对呀、 啊 哦、你想想你闻出来这个墨水它其实都有臭臭的这个味道，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一闻你就知道这是肯定不是好的木耳。真正好的木耳是你用水泡完了之后水的颜色它不会有一丝的变化、 嗯、 都是那么的清亮，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才是真正的秋木耳。这个时候你说哎，我泡发的时候呢我没看出来有什么样的，那行，那您再用嘴尝尝。好的秋木耳其实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纯正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异味。但是如果说你在外面买那种劣质的木耳，咱们说怪味儿咱就不说有没有了，这种健康咱也不说有没有了，你单看它好不好吃，其实它真正跟好的秋木耳它的这个口感是差得非常非常远的。 嗯，刚才呢王女士用几个方法啊、 嗯、 几种角度来告诉您怎么去鉴别， 嗯， 怎么买到好的秋木耳哈、啊， 嗯， 今天我们推荐产品，这些都能做得到， 都能做得到 啊，299块钱是吧？ 对， 今天、啊、 对，299块钱， 原价是498，今天是299， 对、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20袋，然后每一袋呢是50克， 50克， 这种小的包装呢、 嗯、 也是方便给大家拿回家，你说我这一顿吃，或者是说我送给亲戚朋友啊， 嗯、 给他拿几袋、 嗯， 大家互相来享受， 对， 然后我们还送给大家的是128块钱的这个猴头菇，也都是有机的， 有机猴头菇哈、 啊， 而且我看到这个产品本身每一个五十克的一个小袋包装上面有一个再次的一个密封条、 嗯、 是吧，你可以重复密封， 对， 这样的话您一顿吃不完啊，您把这个这一袋再密封起来下一顿再吃、 嗯、 这一袋的秋木耳咱吃个两三顿没问题吧， 两三顿咱可吃不完、 啊、 正常的话我估计大家拿回家的话三口人的话能吃个2-3天吧，5-6顿是没有问题的， 一袋吃个5-6顿没有问题，今天我们是整整20袋